在比什么？ 唐柔终于说了他到场以后的第一句话。 谁上的少谁就输的游戏。 叶修说。 哈哈哈哈哈。 包子入侵大笑，吸引了所有人的视角。而后就见他镇定地转向了他一边手忙脚乱指挥召唤兽的媚光，一本正经地说。 喂，你输了啊。 媚光却依然在认真地指挥着他的召唤兽。他的召唤兽先前排人墙阻拦18好汉，被杀的被杀，到时间的到时间，此时已经是换了新一波了。而人墙的使命也已经完成，媚光此时却是在指挥着他们作战。这一次他做到了，被乔一凡的一寸灰冰冻起来的一个冰棍被媚光准确打上了印记。他的一个哥布林，两个雷精灵，两个火精灵立刻冲上去把这冰棍团团围住。火精灵的火焰一攻击却是立刻破了这冰冻精灵。但这玩家被五只召唤兽这样围上，想脱身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虽然媚光操作很差劲，但包围早已经完成，印记又在，召唤兽已经是开始自动攻击了。可怜的玩家冰棍时被围了个结实，此时左右前后都没有路，被五只召唤兽你一下我一下不住的攻击，生命下得飞快，挥起一剑砍开了一只召唤兽，急急想要跑出，其他召唤兽却已经是紧追不舍。媚光小心翼翼地朝他身上补着印记，也是非常狗屎运的，没有扔偏丢到别人身上。这名玩家竟然真的让他的召唤兽给弄死了。 啊啊，打死了一个。 媚光一阵激动，看着系统日记里记录着他击杀了某某某玩家的信息，仿佛是上了系统电视一样兴奋。 我靠。 包子如今怒了。媚光居然也杀掉了一人，这样一来岂不是和他平手了？ 喂，你杀了几个了？ 包子入侵连忙问正好走位到他身边的乔一凡。 两个。 乔一凡说。 四三二二。 此时其他几人突然也一起报数。叶修的君莫笑杀四人，唐柔的韩嫣柔杀三人，苏慕成和黄少天各自杀掉了两个。 靠！ 包子入侵可不想输了这游戏，连忙加油。可此时18好汉却也已经只剩下可怜的三人了，在圈子当中孤注无援。更可怜的是明显没有人准备手下留情，所以人似乎都想要拿他们两个抢分似的狂冲上来。不知多少件武器，多少个技能同时落在他们身上，光华与鲜血一起荡漾，三人瞬间就已经是三具尸体。这三人当中有孤隐，身为会长级的人物，论实力他无疑是18好汉中最强的，他撑到了最后却丝毫没有改变最重的命运。生命耗干的那一刻，他的世界已是灰白，在失去声音之前，他听到的最后一句是两个人在异口同声。 哈哈哈，抢到了一个。 你妈，我们是怪吗？ 孤隐郁闷，却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在笑。他挂了，损失不算太重，一点钱，10%的经验而已。他的工会兄弟也没有人爆出装备，但是团灭这个字眼深深地把孤隐给伤害了。由他领衔的追杀君莫笑的总计32人的团队居然团灭了。空之林，这个除了任务玩家偶尔来一下的宁静树林，就这么先后丢下了32具尸体。当然此时尸体已经不在，众人都选择了回城复活，除了最后一个倒下的孤隐， 他没有急着复活，因为这场争斗可并不是到此就结束。此时大量的工会玩家正朝着空之林这边杀来，但遗憾的是他们32人居然在这个地方全军覆没。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人能明确地指出君莫小他们一行人的位置。顾隐没有急着复活，就是因为他想看一下这些人的去向。孤影就这样像个漂浮在半空的灵魂一样，俯视着自己的尸体，俯视着树林里的这七个人。只是很遗憾的，他听不到这七个人说话的声音。 哈哈，我杀到了一个，你输了。 包子入侵狂笑过后，无比严肃地对美光说着，一边说着，一边欣赏着系统记录的日记。 诶？ 包子入侵发出一声疑惑，视角落在了地上的尸体上。孤隐比较悲剧，他正是被包子入侵最终抢杀到的那位。此时虽然是一具尸体，但系统并不吝啬地给尸体带上孤隐的名字。尸体需要名字，在某些时候这是用得着的。 这家伙为什么没去复活啊？难道还没死透？ 包子入侵又开始小白了，疑惑地说着，角色踩上了孤隐的尸体还蹦了两下。孤隐当然并不知道包子入侵说了什么，但踩他尸体的举动却让孤隐险些吐出血来。 太过分了。 孤影狠狠地记住了包子入侵的名字。就在这时，孤影突然看到君莫小抬了抬头。游戏里的角色当然有抬头这个动作，当玩家移动角色视角向高处时，在其他玩家看来，这个角色做出的就是抬头这样的动作。孤影很清楚，此时系统只是给了他的一个视角，实际上游戏里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飘在空中的灵魂。但是看到君莫笑抬起头后直勾勾的双眼，孤影突然就有一种被看到的感觉。角色是死的，但角色背后的玩家却是活生生的。此时的孤影赫然就有一种和君莫笑背后的玩家双目对视的感觉。 他知道我在这里。 孤影心中浮上这样的感觉，虽然他自己都描述不清这个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随后他就看到君莫笑他们七人走开了，七人齐齐地走向了一个方向，迅速地离开了他的视野范围。死亡后的浮空上帝视角是以自己的尸体为中心锁定的，玩家无法再做调整。七人走出了孤影的视野，这原本就是他想看到的，他想由此判断一下这些人的去向。但现在君莫笑的那一个抬头让他茫然了。君莫笑知道他在看着，知道他的意图，这个离开还能是他们真的去向吗？孤影保持了这灰暗的视角许久，但却再没有看到七人出现。七人当然是离开了，而且离开得很快。 跟着我。 叶修的君莫笑走在了最前。 这是要去哪儿？ 苏慕城问道。 对方肯定还有人过来，起初他们不知道你们的去向，但是从你们出现在这里的一刻，琉璃之地主城方向还有哈德村庄那边的原本追杀你们的人都会朝着空之林这边过来。 现在走的这条路线是可以避过从这几个地方过来的人的方向。 美光居然跟在后面补充了一句。 嗯，没错。 躲什么？给他们个迎头痛击。 唐柔说。 和刚才那样的人数对抗，我们的确是占尽上风。不过这样的纠缠是不会有结果的。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击杀他们，但是最终达到目的的却会是他们。 为什么？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妨碍我们练级，拖慢我们的练级速度。 现在看起来各大工会的精英高手都在追杀我们，但我敢肯定，每家工会里少说也有两三支精英队是在继续副本冲击。而我们呢，在和这些人的消耗过程中，虽然击败了他们，但是我们的时间却全被浪费了。对于他们这些大工会来说，这些角色就算杀废了也不怕，他们有的是人手，多的是账号，这些号就当废号来用也不怕，但我们可废不起。 叶修说的比较清楚，他知道唐柔这个游戏新人是不太清楚网游里的这些利害关系的。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唐柔问。 副本还是副本，他们最怕的还是咱们刷出他们拿不下的副本记录，所以咱们就一定要刷给他们看，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击破他们的计划。 明白了。 喂喂喂，怎么有副本啊？不是说好了切磋一下的吗？你这队技术都挺不错的啊，这个没有见过的鬼剑小兄弟也挺厉害的样子。走走走，咱们去切磋一下。 黄少天叫着。居然被黄少天说厉害，乔一凡心里当真是非常激动。看来自己这阵鬼是玩对了，更好的将自己的能力给展示了出来，这才能让黄少一见都叫好。乔一凡相信他们队长王杰西的眼光也不会差到哪儿去，肯定就是因为不合适的职业限制了自己的实力，这才一直未被重视。乔一凡被大神称赞，欢欣鼓舞，无疑是建立起来了很大的自信。不过此时他的这种念头却多少有些想过头了。黄少天会赞他，只因这是在网游中，把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玩家了。普通玩家能有这样的表现，当然完全够得上一声厉害。如果黄少天早知道他也是职业选手的话，那么看待他的眼光就会大不一样了。叶修和苏沐橙在刚才的战斗也不乏精彩的表现，黄少天又哪里赞过一句？正是因为看待问题的标准线并不相同。乔一凡正式接触阵鬼也还没几天呢，就立刻判若两人成为连大神级别的人物都要另眼相看的角色，却还没那么快。 谢谢前辈夸奖。 乔一凡的语气中带着喜气，这是一个误会，不过却是一个很不错的误会。乔一凡缺的就是自信，这个美丽的误会却是让他的自信心一下子提升了不少。 前辈？什么前辈啊？你叫谁前辈？你到底是谁？ 黄少天突然开始惊讶。 我叫乔一凡。 乔一凡也是被吓了一下，迟疑不定地回答着。 乔一凡？你是？ 黄少天本就是心思细密的人，一个前辈的称呼就让他猜到了乔一凡的身份。前辈这样的称呼当然只有职业圈的人才会使用，网游里大家可不会这么客气的还前辈。就算有这么客气，黄少天和这人只是初识，看他这水平也不可能是新人，他怎么就敢肯定自己是前辈而不是晚辈呢？这家伙是职业圈的，而且猜到我是谁了，可他又是谁？哪个队的？叫我前辈，新人吗？黄少天的判断力真的是相当强悍，自己就已经推断个七七八八了。 啊！ 乔一凡却是听出黄少天口气不对，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你在叫谁前辈啊？我吗？我怎么成前辈了？还有这样叫人的？武侠片吗？这是？ 黄少天在这打着哈哈，一边给叶修和苏沐橙发着消息。 我靠我靠我靠我靠，身份暴露了怎么办？这人是谁啊？这人是谁啊？妈的，老子居然跑来打网游，这传出去还怎么有脸见人啊？快把我掩护，快把我掩护啊。嗯嗯。 苏沐橙这边咳了一声。 一凡，你以为他是谁？黄。 乔一凡黄了两声，却不知该怎么称呼。直接黄少天， 不能体现自己的尊敬。皇少那也是比较熟的人才会当面称呼。皇少天前辈，这个本该是最合适的，但前辈这词儿好像犯了什么忌讳，让大神很不爽的样子。 皇少天， 苏沐橙干脆帮他说了。 苏沐橙你大爷。 皇少天只用半秒就完成了这个消息的输出和发送，完了连忙自己解释。 小兄弟可真是有想象力啊，我怎么可能是皇少天呢？ 不是。 乔一凡呆住了。 嗯，他不是。 苏沐橙居然接过了口来。 他怎么可能是皇少天啊？皇少天那是个吵死人的家伙，嗡嗡嗡的像只苍蝇一样，在他身边你连一秒钟都待不下去。这位刘牧同学倒是有点皇少天的风格，不过聒噪的程度还是不如皇少天的万分之一啊。啊，是不是啊刘牧？ 皇少天一边干笑着一边给苏沐橙狂发消息。 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结果收到苏沐橙回到一个戴着墨镜得意的小表情。皇少天泪流满面，转发消息给叶修。 有没有老爷们能管管了？ 叶修还没来得及说话呢，乔一凡却已经表态。他不是傻瓜，就苏沐橙这夸张的形容还有刘牧那些古怪的反应，他此刻却是完全确认这人真的是黄少天了。不过大神显然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更不愿意被人识破，这一点他总算也是很明白，于是连忙道： 哦，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 黄少天也没把人当傻瓜，自然知道这么一弄乔一凡反倒已是确认了他。不过听这话里的意思，显然是愿意故作不知，那自己的身份依然算是守住了。黄少天长出了口气，结果就听到包子入侵和媚光在一边嘀咕： 黄少天什么东西啊？哎，听起来好像有点耳熟哈。黄少天你都不知道啊？ 媚光诧异地叫着。在他眼里，包子入侵还蛮厉害的，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说出一个这么无知的问题。 那是啥？ 包子入侵问。 剑圣，懂不懂？嗯，不懂。就是剑客中最厉害的。哦，哎，听起来有点意思啊。哎，我的战意都有点燃烧起来了。你是剑圣啊？ 包子入侵问向黄少天。 我不是，黄少天才是。 黄少天淡定回答。别人不好忽悠，这个比较白目的包子入侵还是很好骗的。 哎，真遗憾你不是，不然我会陪你一战呢。是啊是啊。 黄少天说着。好骗是好骗，但这一个小白这么一股子趾高气扬的劲儿是怎么回事啊？黄少天有贬他的冲动。 最厉害的流氓是谁啊？ 包子入侵却已经不理他，接着去和媚光说话了。 目前最好的流氓选手大家都说是百花战队的唐昊，但他的流氓角色唐李罗并不是最强的流氓角色，最强的流氓角色大概是呼啸战队林静言的唐三打。 媚光说着。 哦，是吗？ 包子入侵听完反应平平，却是到一边挠头去了。这一下出现两个选手两个角色，又是最强选手又是最强角色的，弄得他有点晕。